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色彩人生嘅第三部分。咁我系阿 Mika， 咁我继续同我哋嘅嘉宾倾紧关于色彩同埋疗愈啦，同埋点样影响我哋嘅人生啊。咁阿 Jack， 你都做咗咁有咁多年嘅经验啦，同唔同国家嘅人都有过沟通啊、疗愈啊咁样啦。咁而大家都知道，其实社会啊、地球上面都变好多啊，咁能量更加不停咁喺度变啊，即系无论大家觉唔觉知地，或者知唔知其实对我哋嘅影响呢，可能见唔到嘅，但其实相对地大家都感受到。咁所以我都想问返呢，其实你做咗咁多年啦 ,Jack, 其实会唔会有冇一啲新嘅构思新嘅 project 係做緊做緊嘅呢？除咗你係做色彩疗愈之外啦，或者动物全心啊，或者其他唔同嘅嘢之外，有冇一啲嘅新嘅 project 可以同大家倾下呢？ 其实呢，因为做到咁多年就发现，原来大家可以好简单係自己身边一啲嘢或者色彩入边搵返自己嘅需求，所以我就諗咁不如整一本书啦，俾大家可以好简单咁样去搵返自己当下嘅需求或者今日嘅需求，加埋点样可以日日有唔同嘅方式嚟照顾返自己，或者係调节下自己嘅情绪囉。所以而家我就要准备出呢本书，係俾大家可以有一个 color chart， 有啲文字俾你 reflect 翻你自己嘅心情，因为我哋工作咁多，颜色可以点样反映你而家嘅心情、你嘅情绪，咁就系会有唔同嘅故事或者唔同嘅文章，系讲翻你呢啲心情点样去调节，加埋点样可以由呢个时候揾翻一啲方式，对自己呵护多啲，照顾翻自己嘅感受咯。 哇！你本书好似一个百科全书，咩都有啊！嚟有色彩啦，有文字啦，有图片啦，有颜色啦，有疗愈啦，有好多唔同嘅嘢喺晒嗰本书嗰度。咁我又八卦啦，我又想知多少少关于本书咧。其实本书叫做乜嘢名啊？ 其实佢叫 It's All About Love， 中文系爱自己。 没那么难，等我嚟啦。就系本书咧就叫做《爱自己没那么难》，英文咧就 Is All About Love。哇，好似好劲咁啊！咁我都想问翻咧，你构思呢本书系最主要嘅目的系咩啊？ 其实系最主要想俾大家有一个方式，可以日日陪伴自己，可以系自己冇人同你倾心中事嘅时候，都有一个 support。可以俾自己睇翻自己而家心情嘅需要，自己而家嘅需要点样可以俾自己唔会感受只有一个人咁孤独，好似好无助，自己点样可以帮到自己？其实系一个方式俾自己帮自己。 咁我谂我简单咁讲系一个爱嘅工具书啦，系爱自己嘅工具书啦。咁我嘅理解就会系好多时咧，我哋睇好多书咧，当然我哋都会有一啲读后感啊，或者有啲同感嘅。但系好多时咧，我哋都另外有个谂法，就系觉得比较单向性一啲，系咪？系啦，我谂你构思呢本书嘅目的就系话，其实呢个单向性嘅方式，其实可以作出少少修改，令到大家有个互动。互动嘅意思就系、是、你好得意喎，本书听讲咧系可以。有好多唔同嘅使用嘅方法， 系 咪啊？可以我揭开本书，眯埋只眼揭开本书，去到嗰一页可能会有个文章啦，咁你就睇翻嗰段文章，可能嗰段文章其实就反映翻你当时嘅状况。咁好多时我哋发觉咧，我哋好似冇人帮手啊，好多时好似好 lonely 咁，即系就算瞓喺你隔篱嗰，可能系你男朋友啦，或者老公啊，或者女朋友啊、老婆咁，都觉得好似冇人同分享你哋嘅情绪，系咪？咁其实睇翻呢页嗰人，可能就系代表咗你当下嘅情绪，你有少少反应，有少少反射咁啦，令到自己啊唔系、哦。譬如阿 Jack 好好，今日攞咗其中一页俾我睇翻，就系、是、原本初心，就系、是、觉得好多时咧，我哋做到好攰啊，唔知道自己去到边度，可能好努力工作啊，努力生活啊，但系其实忘记咗咧，我哋 最单纯的开心是去到哪里。咁呢一版呢就咁啱就係话返俾我哋听，去聆听返我哋自己嘅内心啦，去搵返自己嘅本心嘅动力啦，好似係一个照一塊镜咁啊，去反照返其实有时我哋呢啲遗忘咗嘅重点啊，係咪呀？即係呢个系其中一个玩法啦。 係啦， 如果你本书仲有冇其他玩法啦， 其实有一张色彩嘅表啦，咁样唔同嘅色彩你都可以用你嘅感受睇下边个色彩呢个时候最吸引你，咁下边就有个 page number 同你讲你而家嘅心情去到边一页，睇返点样反映自己而家嘅心情，点样可以调节呢个心情，或者係释放呢个屈住嘅嘢。 咁几好玩喎，即係又有得睇又有得玩。跟住系咪仲有个即係其实个色彩检测表呢，就系带到你去黐住个心情检测表。咁心情检测表下面仲有冇嘢㗎？ 心情检测表其实仲有好多啲唔同嘅心情反应啦，好似我好唔想继续做呢件事啦，或者我唔想继续咁样落去啦，我好唔鍾意自己咁样啦，呢啲好多负面嘅嘢我哋好多时候同自己讲返或者感受得到。咁有一个 checklist 俾你睇，咁而家我最唔鍾意嘅系乜嘢，咁又带返你返返个 page， 点解我咁唔鍾意呢啲嘢，我点样可以释放呢、這个慢慢去用不同的角度来面对我不喜欢的事。 哦，即其实就是一个真的自救 自我疗愈的一本工具书。 是啦，没错。 可以这样说，是 不是？是啦，因为这些情绪有些时候你说跟隔离那个人说他都不是你又不明白你的情绪。 是啊，同埋现在讲真的你找人肯听，很多时候大家都很想讲自己讲的东西出来。 是啦。 但对方调回转听那个人他又加了他自己很多观点角度下去。嗯、往往就是你都讲不到你想讲的东 西。是啦。 或者对方其实都不想你听你讲。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是啊，大家都不想听大家讲嘢。这个社会其实大家调返转就可能会是不知道跟哪个讲。 是啊是啊。其实你想跟人来讲嘢，你一转过去就看到他其实 check 紧手机啦，做紧其他嘢啦。 是啊。或者很多时候你跟人讲嘢都不听嘅。 是啦、啊。那你唯一自己帮自己咯。所以爱自己是由自己开始的，不是等人家来爱你先的。 嗯，那就真的十分之有趣。因为其实你很多文章，我看到你写了很多文章，那其实它文章是分类有乜嘢嘅分类啊？会可以涵覆盖到咩范围嘅？其实 呢啲文章分类都系以我哋嘅生活会面对呢一啲问题为主啦。咁当然爱情啦、情感呢个系好自然，大家都会需要面对噶啦。加埋情绪啦，我哋嘅心情。咁当然啦，呢啲情绪、心情都会影响到我哋嘅身体啦，我嘅心灵而家嘅情状况系点样？加埋家庭啦、亲情呢啲嘢，都系你 associate with 噶。咁当然每一日翻工啦、工作、你嘅生活、你嘅人际关系，加埋你自己想做嘅，我啱啱讲嘅，我哋嘅创业啦、事业啦、财富点样可以得到，都系点样睇翻我自己嘅心情，帮自己了解自己，陪自己去做翻啱自己嘅嘢。 嗯，明白。因为其实又另外一样嘢，我觉得好有趣嘅就系、是，就算我哋揾人同我哋倾偈咧，好多时咧，我哋好中意咧。将最好嘅一面咧，系俾人哋睇嘅， 冇错， 系嘛？即系好多嘢，譬如话，其实我好憎佢啊，我见到佢都想打佢，但系呢啲嘢我哋好少会讲出口， 系， 因为惊俾人批判啊嘛， 冇错。 但系久而久之，呢啲所有嘅情绪咧，呢个能量咧，咁讲就塞咗喺即系我哋个心里边，即系好就呢本书其实就系可能系其中一个途径系嘛， 冇错， 就一个途径系可以去透过唔同嘅色彩啦，同埋个心情咧去带领自己 翻翻去爱自己， 睇翻嗰个情况 系啦， 真正咁拉翻你去嗰阵时个状态，呈现翻系。俾大家见到，咁其实你要释放一样嘢，最紧要系你系正视翻呢样嘢， 系啦， 唔系匿埋佢， 系啦。 咁所以呢本书就会系一个工具去帮人哋去寻找翻自己嘅心情， 系啦，加埋系好直接自己对自己咯，你唔需要计人哋点样睇你，点样谂你，加埋你系每一日俾自己少少时间做翻一啲嘢俾自己咯。咁呢个都系其中慢慢引导我哋大家去爱自己、爱惜、关怀自己嘅方式咯。 嗯，咁呢个真系一个好新嘅主题嘅一本工具书。其实我都希望可以快啲可以睇到你呢本 新书啦，我知道佢依家准备成点啊，做成点啊？ 而家系 final stage 啦，我叫佢 my last trimester， 要出呢本书啦，生出嚟啦。 因为你咁多嘢，其实我都明白，因为唉包罗万有，咁其实会真系嘥啲时间噶嘛。 系啦，所以而家系 final stage 啦，咁希望可以系六月啦，就可以上市啦。 咁快？ 系啦，已经系 final stage， 真系 final 啦， 真系 final 啦， 真系 final 啦。 里边系咪有除咗颜色啦、图表啦、文字之外，系咪有好多插图噶？ 其实好多唔同嘅色彩嘅一个变化。咁我系揾到两个好有 talent 嘅一个 graphic designer， 一个 artist， 佢将啲色彩用唔同嘅 splash 嘅方式整出嚟，加埋 graphic designer 将佢摆入呢本书入边，喺你面前可以好直接同你嘅情绪有反应之余，佢又系靓。咁我 系啊，靓啊，最紧要大家都中意靓啊。 系啊，跟住又系可以疗愈自己嘅心情，因为色彩其实佢有 healing 嘅一个作用，加埋文字，所以系唔同嘅层次、唔同嘅 work 喺入边嘅。 嗯，咁真系好有趣。咁其实本书你话大概六月啦，咁其实你唔紧要，如果大家听众或者我自己都好有兴趣，咁咧其实咧呢本书嘅资料咧，我哋会咧就我会挤翻啊 Jack 嘅 website 喺我哋呢段 YouTube 里边啦，而你得闲你去个 Facebook。睇下佢啦，佢会有啲 update 嘅。咁关于呢本书几时出啊，咁样就会有啲 update。但本书好似唔喺香港喎、啊。 台湾出先，但系香港就系弹一弹，可能好快就过嚟啦。 你点都要留翻本俾我、啊， 绝对会噶。 呢个好紧要、啊。咁咁其实都好好啊。其实今日好多谢 Jack 啦。咁其实我哋讲咗我哋普通人点样用色彩做疗愈啦，跟住再讲翻呢个升级嘅方法，就系、是、用彩油啦，彩油做出呢个疗愈咨询啦，跟住再嚟，我都系想自己同自己搞掂佢。咁又有、啊。又有另一样嘢，就系话我会有本书，有本书去引领翻我哋去睇翻我哋自己嘅心情，作出一啲自己嘅疗愈。咁其实都系好全面嘅一个色彩嘅疗愈嘅一个 package。咁其实真系好开心。咁好啦，咁最后啦，我有八卦啦。我相信个读者都想知道啦，我哋有唔同嘅嘉宾啦，咁其实我都想阿 Jack 再分享一下一个小小嘅秘密秘技，就係点样做呢个情绪急救呢，即係我 book你个 session 啦，我都要时间㗎。咁你要有啲时间 book 㗎嘛。咁可能话我呢刻我就癫咗啊，好猛啊。唉，唔知点算啊！咁其实你啦，作为一个过来人啦，或者你做咗咁多年嘅经验啦，情绪急救你有咩方法呢？ 其实如果最快最简单嘅方式系出去行，搵一笪地方，冇太多人或者太多车，我知香港难啲，咁搵个公园啦，或者系比较安全嘅屋苑嘅范围，咁一路咁样一路行咯，一路转住一路行，行差唔多30分钟以上，咁你嘅情绪会行嘅时候，经由你嘅呼吸。就开始做咗调节啦。咁因为你有 circulation， 你啲 oxygen intake 又多啲嘅时候，你嘅人又会开始转变一下自己嘅諗法，容易啲，身体又唔会咁紧张啦。咁一路行嘅时候，你可以将呢啲负能量一路将咁样散咗出去。呢个系一个最简单但系又最有用嘅方式。 真系行就得噶啦，行边得唔得？行马路得唔得？ 啊，人少车少嘅最好啦。如果行马路越行越闹嘅。 吸埋太多废气啊！ 人多你自己又急又想推开人啦。 系啊系啊，见到咁多人就猛噶啦。其实简单都有个原因嘅，你人多咧，佢哋有唔同嘅气场啦，佢唔同嘅能量。咁调翻转，可能你行商场嗰啲地方太多人咧，其实你就会踢咗落去，好容易俾佢哋嘅。情绪感受咗， 冇错啦， 你个人会更加乱。 系啦，所以你去公园系最好啦，因为多啲绿色，或者你屋苑嗰度多啲绿色嘅嘢。你一路行睇啲绿色，我哋啱啱讲，你嘅心情会开嘅。 嗯， 你帮自己开下心，咁啱啱好嬲好执着嘅嘢，可能而家睇翻，其实冇咁严重咯，只不过一时情绪上到嚟。咁我哋话上到嚟嘅情绪好多时系一啖气棘住喺喉咙嗰度。 系啊， 系啦， 啖气真系点都吞唔落，系咪啊？ 系啦，你吞唔落又吞出，咁呕出嚟就系闹人啦。 吞唔落嚟，呕亲呕出嚟啦，真系正嚟就系咁。 咁唯一方式唔打坏啲关系，你自己出去行下啦，我自己静一静。咁行嘅过程真系会俾你松化一啲自己嘅情绪同你嘅呢个 circulation 嘅。 即系尽量行嗰阵时系咪将只眼或者将个心神系放翻喺你周围个环境度， 系啦，咁样你唔会一路谂住嗰件事，当然唔谂嗰件事系控制唔到噶，你一定会谂噶，最少你系将自己嘅专注力转移喺其他地方上边，睇下其他地方，睇下我哋人系咁样啦。如果有其他 distraction 嘅时候，你又比较唔记得啱啱好嬲嗰件事啦。 系啊，其实应该咁讲，我哋每个人都好中意做。Drama Queen 啊嘛，我記得你上次同我講， 係啦，尤其係主角嗰、那個。 我哋最中意做主角，唔同嘅劇本有好多主角，但係個劇本喺我哋嘅腦度不停咁 loop 嘅。咁好多時咧，我哋覺得頭痛啦，或者好個人好飄，其實好混亂，就係因為我哋好多時就諗咗去我哋自己嘅劇本度噶啦，編造好多故事。 係啦， 同一樣嘢可能諗到長篇大論，脱離咗呢個現實環境。咁其實你係咪所講呢啲就係所講嘅？转牛角尖系咪啊？ 系啦系啦，一路转一路转， 转转转，唔知自己转咗去边个，可以不停咁转。 有啲人好 enjoy 添， 系好多 enjoy 啊，啱系可以编好多故仔出嚟。系咁，但系其实我有听过，真系啊，你讲得啱啊，少少同感就系我有个老师都教过我嘅，就系话当我哋不断咁谂过去同埋将来，但系唔记得当下。 冇错， 即系我唔系佛系咪佛教里边有个话活在当下 嘛？系啦， 咁其实有个意思嘅，我终于参即系嗰阵时睇完老师呢段文章，就系知道当下其实好紧要，你拉翻个人去现在呢一刻先得，因为如果你就不停咁 loop 到黐线。 冇错啦，当下其实好重要嘅，佢讲深啲，过去嘅嘢你改变唔到啦，将来嘅嘢又唔受你控制，你唯一可以接触多啲嘅系当下。当下你嘅情绪，当下你嘅心，当下你嘅人喺边度？ 咁所以就系行公园系好好啦，譬如喺见到啲树木啊，或者小朋友喺度玩啊，咁我哋将我哋个注意力去翻佢哋嗰度， 系啦， 或者去翻周围嘅环境， 系啦， 咁你就扯翻个人去翻。嚟接返地氣嘅簡單嘅 講，係啦 係 啦， 係咪啊？因為 grounding 啊，其實依家我哋都好興咧，就有個説話就係 grounding 啊嘛。係 啦， 因為電話太多正離子啦，咁其實我哋係身體上面係需要負離子去修復嘅。其實本身我哋身體都有好多負離子，但係當你成日玩電話嘅咧，你個正離子就好影響我哋身體去吸收所有嘅營養。 係啦， 咁所以去公園啦、啊。大自然俾我哋好好嘅礼物，就系、是、佢有好多负离子，系咪啊？咁所以譬如话你行草地啊，或者唔使啦，揽下棵树啦，咁就你话啊，棵树又矮，我惊，咁你唔望下佢咯？ 系啦，睇到呢啲绿色啊， 咁咪呼吸一下啦。其实系好好嘅。咁好多谢阿 Jack 先，即系唔咁我好似阿婆咁好沉气啊。咁其实系咁嘅，阿 Jack 都好好啊。其实我哋上次会面嗰时咧，佢话佢咧就唔介意咧，其实睇下大家嘅反应，其实唔介意咧，你哋可以将你哋嘅问题啦，可以 send 去我嘅 email 啦，又或者 send 去阿 Jack 嘅 email 啦，因为我哋都会将我哋条 link 咧个 website 又 post 出嚟嘅，或者又可以放喺 YouTube 度 comment 啦。咁但系如果你唔想将自己一啲个人嘅嘢去同咁多个人分享咧，其实但你又有啲问题咧想问翻我或者问阿 Jack 咧，其实我欢迎你哋咧就跟用翻我哋嘅 email address 啦 ，send 翻一啲问题俾我哋啦，咁我哋睇翻个反应啦，同埋情况啦。如果是我们觉得啲问题其实都可以是在这里再找个另外一个机会另外一集去跟大家去分享啦或者解释返呢其实就都可以嘅。咁 Jack 都好好佢话啊其实我哋都可以做一个 Q&A session 喎、哦。咁可以等大家去真係点样将我哋知道嘅嘢去应用返你哋生活上呢帮你哋离开你哋个老鼠笼呢不断喺度跑呢咁又或者係令到你哋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同一件事呢其实都好有趣嘅。咁当然我唔会讲你哋个名字出嚟㗎啦咁但都系一个经验嘅分享啦。咁相信可能同一个问题其实好多人都有相同嘅问题。咁我哋点样去面对呢个问题其实都系一个好有趣嘅一个经 分享嚟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可以咧睇翻下边嘅 website 啦，搵翻 Jack 或者搵翻我去，或者你对节目对呢个节目或者你有咩意见都好嘅，或者你又想知道得更加多其他样嘢咧，都欢迎你哋可以联络我哋啦。咁嚟緊好开心啊， Jack 都应承我啦，真係好啊，应承我呢做一集香薰嘅。咁呢你哋再留意一下我哋嘅公告啦，睇我几时出呢一集香薰啦。咁今日再次唔该晒啊 Jack 先。 Thank you. 係啦，咁我哋呢集嘅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下集再同大家见面啦。唔该晒，拜拜。 拜拜。